是三零，我的名字叫做 Aubrey。 那么上星期跟大家延续了一个都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开国之后那十几年的时候被中共怎样融入了在一个整体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一个情况。咁我亦都咧系交代咗，其实呢个咧唔可以只系讲系一个发生喺中共时期嘅历史情况，呢个咧系中华民族本身，或者甚至无再推到去之前所谓叫做华夏民族嘅时间咧，中国人点样去睇外族或者佢哋嗰时所谓嘅夷狄咧，呢一啲少数民族咧嘅一个好连续嘅观念嚟嘅，咁所以由古代至到现代不同的朝代，其实中国人都是很自大的，他们都是觉得自己是比其他人文明，而且他们经常觉得是将其他的人民是所谓融入在自己的大的中华文化里面，就可以好像当作是优待他们一样，就好像开发他们一样，觉得是其他民族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虽然在一方面呢个官方的口吻呢就是会是很开放很包容，但另外一方面那个深藏在文化里面的一个讯息呢，就是始终都是有个高低的，就是高低的阶级里面呢，中国人呢就是一个所谓高低，譬如呢在那个中共的官方口吻里面呢就会叫做兄弟民族，兄呢就是讲中国人或者汉族，咁弟咧就会系其他啲人咯。咁咧，佢哋喺开国之后咧，其实就有一嚿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嘅。咁呢一样嘢咧，就系由开国初期，即系文革之前嗰段时间一路承接落嚟咧，系改成嘅。咁呢个民族自治法咧，就系1984年嘅时候通过，即系都开放政策之后几年嘅时候通过。咁跟住2001年嘅时候咧，有修订过嘅。咁呢个咧就系暂时嚟讲咧，喺中国内地咧，最可以俾一般人解释到究竟所谓少数民族自治，其实咩叫自治咧咁样嘅嘅一个法案嚟嘅。咁所以不如今晚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平时你成日都听啦，譬如香港又有自治，少数民族地方又有自治，咁究竟所谓自治喺中国究竟系指乜嘢咧？咁样，譬如你依家睇翻香港嘅政治，咁佢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名目，譬如话爱国爱港啊，或者新香港人啊咁样。咁但系咧，你系唔可以从字面上面去解释呢啲嘢，你一定要去深层咁样了解当中究竟佢指嘅系啲乜嘢，先可以真正理解到香港的情况，或者真正可以理解到国情的。咁所以所谓少数民族自治或者香港的自治咧，喺呢一方面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呢个论点咧，其实喺2009年嘅时候咧，香港嘅其中一个专栏作者啦，连月珍啦，咁佢不嬲都写好多关于政治嘅评论噶啦。咁佢都系对少数民族同埋香港呢一个比较咧系有兴趣。咁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咧系非常之同意嘅，因为少数民族同埋香港可以话咧，是一个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上面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来的。那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呢，暂时呢有155个，其中的自治区呢有5个，自治州有30个，自治县有120个，全国都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其中呢内蒙古自治区咧就成立于1947年5月1日，即系开国初期噶啦，真系好啱啱开国之后，由蒙古族嘅中共高级干部乌兰夫咧系统领嘅，即系当时就系中共政府去揾内蒙古嘅地方本身做开啲领导嘅一啲人咁样，咁然之后挑选咗适合嘅人选之后咧就揀了这个内蒙古族的人样咯。当时呢大陆是未解放，但是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是管不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了，所以当时呢他已经揀了这些人。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开国初期第一套少数民族电影 内蒙人民的胜利会是讲内蒙古地区先的。咁内蒙古其实基本上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里面咧，扮演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很多很多重要的影片都是讲内蒙古的。咁之后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咧就1955年嘅时候10月1日咧就系、是、开始，呢、这个咧系新中国第52个自治区。正式定义所有这些自治区的宪政地位呢，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即是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84年的时候通过，2001年的时候修正的一个法案。修正的结果呢，就是现时最新都用的版本，即是2001年修正的那个到现时为止都还用的了。个别的自治区呢是没有自己的基本法的。全国性的法律呢就是自治区的适应法，即是说呢自治区域的人大常委会呢是会以通报实施办法而实现的。例如2006年的时候呢，颁布了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那时呢港澳特区有自己的基本法，是有特殊待遇，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比较呢，你可以看到港澳地区那个所谓的自治呢就比这些少数民族区域呢是高级的。这些少数民族区域自己没有基本法的，即不会好像香港那样有一个起草委员会，跟着又有諮詢又有成，有一个步骤最后去 finalize。 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区是没有的。这些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实是怎样呢？樣其实呢它本身自己就很简约的，全法只有73条，所以你想想，譬如比较在香港基本法有160条，其实简单很多，虽然地方就大过香港很多，人口都多过香港人很多，即是夹埋，是不是？所以你想想都哇几 one size fits all 的，即是我们美国人所谓就是即总之一个 size 就全部人穿晒，是吧？你想想如果是比较会切合那个当地的民情的话，那可能就会即比较多细节、啊、或者会长一点、啊、这样。但如果这么多个不同的民族区域，它只是每一个都是一模一样，都是73条，咁即其实咧都系已经有一个本身嘅国家标准，然之后就系劈晒去俾呢啲少数民族地方去用咁样咯。咁佢哋原因主要点解会咁简约呢？就系因为咧嗰、那个自治区域嘅政体同埋全国其他嘅一级地方政府比咧，个分别咧其实就唔大嘅。咁即系话咧，基本上嗰个自治区嘅结构同埋本身其他汉族地方嘅结构咧就冇乜分别嘅，即系都系一样噶啦。咁呢啲係反映出呢自治区同埋特区比较呢係唔同啦，係自治区呢就係、是、嗰、那个自治嘅情况呢係低过香港嗰个自治区好多㗎。咁讲下其中一啲重要嘅例子啦，呢73条。咁其中呢个第三条呢，佢就列明咗呢个民族自治地方嘅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嘅原则。咁即係咩意思呢？咁民主集中制一词呢就唔系特区嘅基本法会正常见到嘅，所以香港人呢就唔知系咩嚟嘅。但呢所谓民主集中制呢，喺中国嗰个定义呢，暂时嚟讲呢就系、是、一般系指少数服从多数之类嘅嘢。咁实际上比呢个复杂得多嘅。确切嘅深层理论意义呢就系、是、党里面几十年争论喋喋不休的一样东西，连那个叫法都有分歧的。那因为中共七大之前的叫法呢就叫做民主的集中制，里面那个嘅呢、啊、虽然广东话听下去呢就好像差不多这样，但有个嘅和没有嘅呢，民主的集中制有个的定没有的呢，其实都差很远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呢原来呢这个词最先呢就由列宁发明的民主的集中制。那时呢是解放之前作为基本组织的原则，是中共一直沿用于党内的。那解放了之后呢通过宪法里面列明适用范围呢就扩大到全国各级政府组织了。 咁憲法申明呢一點之餘咧，更加係解釋咗佢喺國家層面嘅具體意義，就係採用人民代表大會體制啦，行使立法同埋免任中央政府同埋國務院最高領導人嘅權力。 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